起白头偕老难见到，谁家起床奔跑洗澡，下班睡觉，谁比谁好。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，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，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，何关何把自我慰劳，工作垮掉，谁比谁好。谁比谁好？